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人物诗唔会有错啦。微信 QQ 开放玩，识得套路个大家赞，即系大家应该可能会知道啦。上个礼拜就有我哋战南嗰度有个新节目出街啦，就叫做信 Q 得救啦。咁其实咧，战南嘅录音咧，本嚟就录咗好多集噶啦，录咗几集啦，唔好好多集啊。咁但系呢集啊，当然可以要打尖啦。点解咧？就因为要访问两位主持啦，我哋嘅同业先进啦，咁样啊。咁啊，厂长同埋金爷，首先我要讲讲金爷系边位先。金爷咧就系我哋自南俱乐部以前都嗌过上嚟做个节目噶啦。嗰次就讲人妻啦，同埋讲食呢啲壮阳嘅产品嘅。咁啊，打下招呼先，两位。 喂 ，hello， 牛哥。 系咁啊，唔使牛哥前牛哥后嘅，等做节目嘅嘢先。嗱，好啊，首先多谢两位啦，可以摆个节目过嚟，即系其实即系相信小弟先会有啫。咁问题啊，梗会有噶，系咪先？即系点解会有个咁嘅节目会摆喺度咧？大家你哋讲下啦。 你讲先啦。好啊，早晨大家。我系厂长。 厂长。 系啊，厂长。喺牛个节目里边咧，我系第一次出声嘅啫。 其实以前唔止噶咯，喺网台节目嗰。 网络节目唔止有六个一两个节目。 例如呢可唔可以讲啊 以前喺 Man 9394。 ok, 即係阿宝聪嗰个。 係啊，宝聪嗰个嗰、okay. 个能上的 Q 啦。咁都同阿金爷一起录嘅。咁亦都试过喺北上频道录过一集节目。 ok, 讲厂嘅。ok, 讲厂嘅。 讲厂嘅。 ok, 点解个个都叫做厂长呢？因为我喺大陆呢就管厂嘅。咁好多人就喺度话啦，喂，你就爽啦，喺上面食唔少啦，咁 系噶，我都有个同意，我都咁。 咧，上个世纪真系好嘅 ，OK。 上个世纪，而家就悲哀，即系嚟讲，我而家就话报应嘅。 我就唔讲讲某边位朋友啦，OK 系咪先？我真唔方便讲啊，佢都可能唔捻捞啦，系咪先？即系嗱，佢同我讲嘅啫，咁我都话嘅咧，都系佢嚟噶啦，系咪先？咁佢就我讲话，喂，哇，我识嗰啲厂长啊。呢啲见到僆嗰啲新嚟嘅女仔得呢度食撚咗先㗎，因為有個權㗎嘛。 阿牛，你係錯嘅，同埋講俾你嗰個都係錯嘅。 OK, 得。佢一路都一路都錯㗎啦。 唔係，我講返我真係親身體驗。Okay. 我嗰陣時係九十年代頭啦，咁都係唔係第一批㗎啦。但係上到去都唔錯。我問返你一個問題啦。 好啊， 20蚊港紙，你覺得多定少？多定少？ 而家就少啦，以前多噶嘛。而家喺90年代、80年代咁样。 系啊，嗰阵时咧，20蚊咧可以包一条女一晚。 20蚊包一晚？ 一晚 喺边度？ 喺厂里边噶嘛。 几多年代？90年代、80年代。 90年代中，20块钱。 咁即系咪用运用你哋做厂长嘅嗰个权威啦？即系 我哋做啲咧。我哋其实做厂长咧，嗰阵时咧。其实你都系食二手㗎啦。其实食第一手呢 老细啊。 No, 梗系唔系啊，你问都问啊。 保安啊。 系啊，保安。 OK。 点解呢嗰陣时啲女仔嚟搵工做呢，第一个我哋贴咗张纸喺门口嗰度。 招工。 招工。第一个烟嗰个就系保安。有啲呢就要使钱入到去。有啲呢就运用自己嘅美色。 OK。 人哋一晚。 OK。 咁先来做到普工喎。所以我哋一点样食呢都系食二手嘅。 OK,OK,OK, 咁唔出奇啦。 好啦。好。咁变咗嚟讲呢就系话喂我嗰陣时喺咁多我个经历里面呢咁慢慢累积咗点样去喺厂里面啊见到靓女喂又搭堂。但嗰陣时我系 你唔准制嘅 ，OK， 系啦， 你唔准会嘅， 我冰清玉洁嘅， 个捻个捻捻样啊，屌，好似神山虎咁样啫嘛，我唔食噶，我开门口 嘅 啫， 屌你老味，我喺隔篱厂食噶咯，我唔会食自己间厂嘅嘢。 我朋友都咁样同我， 系啊，你个朋友都系咁噶， 我朋友都咁讲啊， 屌，好啦，咁啊变咗嗰阵时咧就慢慢开始咧就喺国内咧同人沟通开始有网络啦，喂，咁开始有一个叫嗰陣時就唔係叫 QQ 嘅叫 OICQ 嘅。 OICQ 嘅係。 係啦。出咗嚟。喂 有即係類似喺國內裏面嘅 ICQ 啦，可以通訊喎、嗯、開始呢就玩呢樣玩意，開始識人啦，喺識唔淨止識我廠裏面啲人、嗯、我識隔離呀、啊、或者廣州市呀、啊、或者遠少少嘅人、嗯、喂嗰陣時但係得字㗎喎，仲有一樣嘢嗰陣時係淨係簡體字，打唔到繁體字喎、 啊、而且當時仲係56K 上網㗎係咪， 係 ok 龜速到嘔嘅， 龜速到嘔嘅， 冇相乜差都冇，嗰陣時呢、嗯、我可能要即係練點樣打五筆嘅， 嗯 ok 但係真係唔掂，後尾佢就出咗一個繁體版，嘩開心到、okay. 開心到雲啦、 啊。有啲人會嗰時候我曾經嗰時候啱啱嗰時候玩 OICQ 嗰時候呢，咁其實我唔識打字添，我都係手寫版啊，轉返做 係囉，嗰陣時冇手機㗎嘛， 或者可以用呢、這個語音啊， 冇語音嗰陣時 有嘅，嗰陣好似啱啱有嘅手寫版嗰時候，其實啱啱都出過。 喂，我咪搵個手寫版鬥木囉，鬥完個繁體，佢哋原來嗱嗰陣時啲女仔係爭諾基亞手機，嗰陣時如果簡體喺大陸買嘅簡體版係睇唔到繁體字㗎嘛， 係亂碼㗎嘛， 係喺一個格仔裏面打個交叉，嘩大家估嘅， 大家估嘅， 我又以為佢睇到，佢又睇唔到。 我呢樣情況都遇過嘅，即係又係嗰日開始咧，就試用呢個前 QQ 啦，即係叫 OICQ 嘅東西開始食女啦，咁啊食下有經驗啦，咁跟住就即係夠姜就開節目啦，係咪先 ？OK， 有冇試過塔 Q 先？ 我如果譬如我自己用 QQ 溝女，或者我用 OICQ 溝，因為其實 OICQ 嘅溝女我比較微啲，因為我都係打字都差啲嗰陣。 係啊，當然大家打字都好差嘅。 咁如果 QQ 嗰時候成熟呢，咁我就開始 OK 啦。咁我係命中率我幾高嘅。因為我當時你即係嗰個時期喺90年代呢，啲女仔都幾純港。 好純真嘅。 唔係純真，係純港。係鍾意香港人係多過。 喂你知唔知你嗰陣時就未有嗰個叫做咩你歸屬地喺邊度發出呢個消息呀、未有㗎嘛。最终你打繁体字，佢就当你香港人啦。 佢都香港人噶啦嘛。 系啦、啊，跟住又话好想见面啦、其实嗰阵时，你就命中率好高啊，但系嗰阵时 唔算好高，但系我有命中率唔低嘅，我都唔低。 系啊，我嗰阵时咧，乜嘢古灵精怪啊？啲古俾人出嚟呃钱又有，俾人落迷药又有，落完迷药攞晒我啲嘢走，都有嘅。啊、 90年代喎、 啊。90年代有。 我觉得冇咁夸张喎。 我 觉得2000年之后先可以癫嘅。啲女。 啊嗱。嗰陣時純真，但嚟講亦都開始有搵養一班嘅呃港人呢啲嘢嘛。 咪點解呢，就因為喂一隻手掌拍唔響，就因為我哋啲港人 咪係囉。 大條㗎嘛。 佢哋即係嚟講佢哋上面班人都話過我哋冇你哋班港產。本應我娶到靚老婆，而家搞到啊嗰件咁嘅豬扒扒放喺屋企， 都唔信你而家。 咪咯，你而家咁樣報應你 噶。係啊，我需要㗎啦，又係有咁耐風流，有咁耐節奏啊，話聲咧，我就覺得係咁。 咁我就變咗喺 QQ 啊嗰度咧，就揾好多唔同嘅嗰陣時咧，結咗婚又有，未結婚又有，總之咧嗰陣時咧，你話係香港人出到嚟似香港人，嗰陣時咧請佢食一餐飯好開心㗎啦已經。是嗎？好純真的。 是。 我那時 候。90年代90年代 都是。90年代尾啦，我試過在情人節揸支玫瑰花、一餐飯搞定了。 搞定了就是了。就錢都不用說的。 沒說過 錢。就是用 QQ 約出來的。 約出來的嘛。 就是好好的啦，因為你們的節目呢都是即是講法的節目啦。你們的節目都是用利用 QQ 或者微信啦。其實是時代的轉變來的。 沒錯啦。 將來 QQ 都沒有啦。 是玩即是你那個那個中介即好像哦，你唔用原子筆，用鉛筆一樣咁嘅道理啫嘛。 你係用呢個經驗，就溝，即係我哋溝啲女嘅經驗，擺到其實同今時今日啦。你嗱講真，你哋嘅節目都算 update 噶嘛？你唔係講翻90年代噶嘛？係咪 啊？ 會唔會㗎？其實我唔知㗎。 少少地講下自己，即係嚟講曬下命咯。 都係咧，佢自己 曬命咯。 廿蚊嗰啲，我做節目我都曬命嘅即係你都會兩樣講下咁講下嘅。係 啊 係 啊。 咁嗱，我就覺得坦白講啊，我唔希望咧你透露你哋節目嘅內容 ，OK 嚇、咁咧就純粹係我做一個獵奇者，我好好奇咁走去問啦。你以前用OICQ 甚至係舊版嘅 QQ 去溝女，同而家 用呢個新版嘅 QQ 溝女，甚至乎係用微信溝女，有咩分別先？好啦，呢個問小文唔係問你一個㗎，我問埋阿長老啊，阿金爺， 金爺， 哎，屌你好大喎， 聊天室叫長老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金爺講一講， 你講講 你嘅睇法啊，你講完到我講， 冇咩分別啊？ 啊，冇咩分別，我覺得有分別㗎， 我玩咗冇耐嘅其實， 啊， 我玩咗冇耐嘅， 你， 我冇你咁樣深厚之力嘅。 頂你個肺呀真係。 唔好成日講嗰啲，唔好喺我面前講埋曬啲呢，你擦擦鞋嘅嘢，你講啦你自己。因為我坦白講啦，我可以上次即係早幾年啦，係邀請你上嚟講人妻呢，你某程度我係覺得你真係掂，我先會嗌你上嚟，我唔會搵一個喂即係成鳩日撞板嘅人過嚟同我講點樣用 QQ 溝人妻㗎嘛，我唔會望該㗎嘛，因為喂我躲嚟㗎我戰男。即係你係有某部分我覺得係你成功嘅 ,ok? 係 呀、 啊。當然啦，其實我喺節目上次做同阿長老你做訪問啦，即係今年你做訪問、啊、我已經講咗啦，你打字快時間多、啊、同一時間可以控制幾件控制幾個女仔。 呢樣嘢就係我哋成班朋友裏面神話嚟㗎。 神話嚟㗎。即係如果我同埋有一樣嘢你肯蹬時間嘛，你就肯冒險喎、啊、,ok? 嗱、啊、其實我有好多問題可以問你㗎、啊、但係講真，你係用咩方法可以去打通佢哋嘅，即係約佢出嚟啊？ 要我嗱，依家就係話我會盡量係話扮係同佢哋係同一個位咯，即係 例如咧， 例如都係有家庭啊，有靚仔啊。 Okay. Okay. 其實你全鳩噏噶啦， 係啊， 係因為我知嘅啫。其實我坦白講，我話金爺咧係街坊嚟嘅嘛，即係咧，我知佢住邊度啊，我知住佢屋咧冇人嘅。 你知我有幾多？我知你有 單身寡仔嚟嘅嘛，我知曬。 即係要同佢話啲女，即係話，因為譬如我呢個年紀。我冇可能話我單身，即係同條女講單身嘅話，其實咧你吉條女係唔肯信你嘅。 你講單身，佢話你 佢都唔信， 呃鳩佢啊！ 係啦，所以我會， 其實我都係咁樣， 我會善意咧就作翻咧，我係有一個12歲嘅女，我、 okay. 我有老婆， 虛擬出嚟 嘅，虛擬出嚟嘅咁我老婆咧份工咧就好過我工。人工我多過我，搞到咧我搞到咧就我可能契弟噶， 即係某個程度係好失落喺個家庭裏面，某個 可憐啦， 係 想揾慰藉啦， 係啦。咁但同埋因為我要湊女，我又好唔同，我又好唔撚得閒嘅。咁咧你要我影自拍照啫喎，我真係做唔撚到啦。 哇！即係嚟講封曬好多道門啦，老細。 係啊，大佬我好忙啊，大佬我又要開工，我又要湊女，好忙。 即係如果有咩嘢啲時節啊，即係過時過節唔使揾你啦。 不過咧，我有時咧就會送機，要送要因為送機去送去機場嘅。 送咩嘅機場咧？ 唔係我就自己送客。 O、okay. K. 即假嘅，即送客 okay, okay, 明白 去機場，因為啱啱有條女喺機場附近。 嗯。 我就扮到咧唔覺意去，即係唔白去機場，我唔覺意去佢個頭啫。 O K， 咁啊，要入埋一齐啦， 系啦，咁啊，即系唔讲嘢咯， 送，即系你系永远都系用一个好可怜，博同情，又系啱嘅男朋友嘛，我唔好话啱唔啱，因为如果你系又用微信， 我谂我主要系话我譬如我系一个有家室嘅男人咯， 嗯， 即系我呢个年纪，你知我咩，即系我都呢个年纪。系你，即系你话单身系冇人信噶，系咪先？ 唔系我明白，咁而且有个博同情嘅感觉啦，你知啲女人噶啦。啊，某程度都幾中意， 發揮母愛， 啊，母愛噶嘛，係咪先？好啦，即係你又用呢啲個方法，用呢個博同情嘅方法，同埋一個虛擬嘅金爺，即係金爺同大長老係兩件事嚟嘅。金爺咧係一個呃鳩人嘅物體嚟嘅。 你唔好話 大長老咧就係我哋好朋友咁樣。 你嗰個係個專業嘅演員嚟嘅啫。 金爺係一個專業嘅演員，大長老就係我哋聊天室。 冇錯啦。 OK， 得。好啦，咁廠長你咧。 係啊。我其實呢就我就冇今年啲演技咁犀利，不過我就話話、okay. 即係成日喺廠就覺得一個人好孤獨咁樣囉。咁、okay. 想。 都係扮可憐， 孤獨係一個情緒嘅表達，唔、 okay. 係可憐啊。 Okay, okay, 繼續繼續。 好啦，咁就咪即係過時過節，咪開頭就過時過節約啲target 出嚟食下飯啦、啊、跟住去深醋下啦咁樣囉。咁、後咩話過時過節唔掂，成本太貴啦大陸。 啊系，而家系，以前 你个肺， 以前 一贵几多倍啊？而家、反为化算，而家咪变咗要真系好似话，同埋自己年纪问题咧，一定要话俾人听有家室。 嗯， 就系好，但系好含糊表达，因为如果你话单身，人哋觉得你，哇，你个样一定系豆皮蚊鸡或者残废嘅。 嗯， 如果唔系唔会未结婚嘅。 但系唔系而家呢个时候咁样，好多相片咁样，你哋都会。 有啲假噶嘛，佢哋都话假。喂，我都收过，啱啱有跳机啊，或者微信嗰阵时有可以发可以接收图片嗰阵时候，有人都发好多假相出嚟噶。 嗱，我少玩嘅，我少玩嘅。O K， 即系我觉得譬如你去倾开条女，佢即刻你叫佢即刻影影张相出嚟，咁嗰张相唔会假噶，记住，因为佢影一张相嚟， 嗰阵时嘅 整个靓晒噶啦。 嗰阵时个手机只系落机啊，或者系电脑上面嘅嘢。Okay.你俾佢整张相，即刻俾你啊！我真系 嗰阵唔得， 可信性真系好低啊！ 而家噶嘛，而家我都讲紧而家咧， 自拍咯，而家嗰啲系咯，而家自拍嗰啲，你就算睇佢，譬如 QQ 上面有叫做佢 QQ 空间噶嘛、啊，都有一定嘅相喺。 啊，就算系微信都系噶嘛， 都有噶。咁啊，使咩问佢攞相咧？系咪先 ？OK。 而家只不过就系话，以前就纯聊天，都系冇你嘅 history 睇，冇你嘅历史去睇噶嘛。而家嘅 QQ 可以睇你嘅历史啊。微信可以睇你朋友圈啦、 啊。会唔会利用佢？譬如啦，好，即系好简单啦。我睇到佢个QQ 空间，或者睇到佢个微信嘅朋友圈， 系咯、 啊。你一估到佢中意啲乜嘢？ 冇错啦。 OK， 佢如果俾放啲即系嚟讲家庭生活多嘅，咁咪着重家庭咯。 嗯。 如果中意玩嘅，咪中意旅游。 去美食啦。 系啦、啊，咁你变咗有方法去做。咁、相对，喂，我喺节目里边，我都会讲下。我哋自己个棚，你睇人个棚，我哋个棚应该点样斗咧？ 点样斗咧？ 点样斗得靓，引一啲相同兴趣嘅人埋嚟啊？ 咁你个棚点斗咧？首先问 系啦系啦， 问咗阿彩， 所以嚟讲就要听我哋嘅节目啦，顺 Q 得噶， 真唔讲得啦，我哋打冇所谓，真冇所谓， 我惊俾你打， 唔系唔紧要啊，话真系咧，即系做契弟，紧呢啲世界紧有契弟噶嘛， 冇错， 即系搭个棚啦，咁样 系啦。因为你搭个棚系易好多噶嘛， 又问阿金爷啦吓，呢个演员啦，系嘛，呢个演员啦，专业演员啦，你点样 promote 你自己个身份咧？即系譬如你个价值观啊，之如此类。好简单，我就如果我要搞人妻，我一路以来我都俾佢觉得我系一个几有货嘅人嚟噶。 你个几有货系点样？即系好烦噶。 我会贴一啲可能系假设我今日去买咗个几千蚊嘅喇叭，我就会贴喺我个朋友圈啦。或者譬如我有一支二万蚊红酒，好似今日咁啦，其实吓咁、我有朋友，我啲红酒朋友，咁我都贴咗张我嗰支红酒20000蚊嘅 Speed 摆咗去朋友圈，俾佢啦。就算我自己唔饮啊。啲人都覺得，咦？你識周邊嘅 友、啊， 你周邊個朋友都有 買得起20000蚊支酒喎、啊。 咁你自己咁嗰個價錢要抬高，咁你知道我成日會覺得咧，我就用呢招嘅，咁其實都鴉片片啦，因為我本身好撚窮啊嘛，話聲你聽係咪先？ 你冇鴉片片，你即係只不過將你朋友嘅嘢分享咗出去啫嘛， 出去啫嘛。咁當然我都話唔係我噶， 係啊。 但係啲女仔會覺得話，喂。哇！你朋友都咁样样嘅，你物以类聚噶嘛，近朱者赤噶嘛。 你冇讲过你有几有钱，你又冇讲过你自己几穷， 系啦， 啱啱先？不过佢哋自己代入咗一个， 系啦，佢就会觉得啦。咁我其实我咪搭紧我一个鸡棚，去俾人知道我自己系一个咁嘅人咯。 系咯， 系先？但我当然我唔会话我可能有钱咧，十八万未开头啦。 千祈唔好讲系自己有钱，一讲有钱你就中咗圈啦。 佢实会问你攞 iPhone 6噶嘛？ 嗱，我就咁样嘅，我就会标榜自己系个干净嘅男人。 何为干净 啦？日洗裤啊！ 即系话我系一个住家男人啦，我买餸啊，翻屋企啊，煮出嚟啊，我影出嚟，即系晒出嚟啫。我会做呢啲咯。炫耀钱嘅嘢，我真系唔做。我净系话我一个好笨嘅住家男人。我系偶然咧想去出偷条出轨啊！ 你点样可以问嗱？即系最现实啦。嗱嗱，如果你节目要讲嘅话，就唔好喺度讲啦。喂，你点样用乜嘢方法去氹佢出嚟先？嗱，因为其实好简单，你嘅节目做我唔知你做几多集啊？依家我问下。 唔系嗱，譬如我啱啱 有方法噶。 我话 记住你节目，即系 我 哋唔好 讲。你讲一讲啊！ 我哋大把嘢， 大把货， 得，我都知，我梗系知啦。 我哋唔系沟鸡，屌 啊！ 嗱，即系。譬如话即系当啦，可能即系，因为你唔使一下子讲晒自己做咩工啊，使唔使翻大陆啊？呢啲你唔讲噶嘛？咁你慢慢问条女，问下佢住边度？我最近识个住近机场嘅，唉，咁我咪话我有时咧就要送客去机场。 光考 ，OK 啊，咁我光考经过。或者睇下有冇機會見到面啦。 咁如果譬如佢唔係住機場，佢就係住喺湖南 其中一個省咁樣咧？唔你唔去咁遠嘅。OK， 我簡單啲。咁如果譬如佢話佢自己係住喺梅州，嗱，廣東省易啲啦，係嘛？都唔會太遠嘅， 都唔會， 都唔會，因為哦，咁如果佢係住喺環江咁樣，嗱，深圳啦，唉，啊，我住喺環江，咁你用咩籍口咧？ 唔係話有時順便探朋友啊，因為你上去大陸好多嘢做咁可以，銀行啊，可以好多理由噶，上下大陸即係做嘢，銀行又得，你做有就話去銀行啦。 嗯， 最緊要唔肯意就得啦。 我即係話我幫朋友拎文件， 有一個問題啦，啊呢個問題你哋節目一定唔會講噶啦，話聲你聽嚇。我唔知嗱，譬如好簡單啦，我想約呢件女下個禮拜二。去呢個環江見，因為佢呢條都住環江嘅 ,ok, 喺深圳環江嘅咁樣 ,ok, 我真係唔知佢係咪姨媽到喎。如果到時姨媽到你咪冇得搞喎、 啊。我哋都有講啊。 有講 ,ok, 咁樣呢樣唔係呢樣 嘛。 你知唔知 唔知唔知 唔知咁我再問我問咪有個 題。你或者你貼張食雪條相啊食雪糕相啊。 係呀、 啊。點解呢 姨媽都食得薯條啲啊嘛， 唔一定啊，我 就啲多數啲， 係咪先？ 即係我都係話， 中國嘅女性咧驚寒啊。 OK， 試啊，試下佢， 又試下佢，陰下佢。OK， 我就最其實，我自己係遇著呢個問題嘅，我真係唔知咧，啲女 到啊嘛，係 咪先？ 到嗰陣時，嗱，因為我以前都舐過嘢就去到門口舐嘢添， 係啊。 到咗， 即系唔系未试过添啊！我话咩咧？我唔系未试过添。 唉，真系嗰下嘢真系痛苦。 但我下次就今日次食唔到，下一次食，因为我啊， 喂，你明 啦，不舍 要计个嗰个成本，你咪重咗咯，系咪啊？ 我试过有镬啊！我约个女仔咧，即系我可能今日约下个礼拜四啦，咁样计啦。咁我话约啦，跟住临到嘅，砰一声，条女话可能太興奮啦，知道我上去喊喊佢。 O K， 早咗到啊！哇，我激撚到啊 ！O K，O K， 啊，咁啊，唔緊要啦。啊，第二樣嘢，喂，你話約咗佢哋啫。 係啊， 到你見面啦，實戰啦。嗱，如果你節目有要講嘅就唔使喺度講，我問第二樣嘢㗎。O K， 嚇 ，O K， 嚇，要實戰啦。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好容易跟你上房咧？ 要講天時地利人和啦。 係啊。OK， 你哋就唔使講㗎嘛，唔會講㗎嘛。 冇問題講。 冇問題㗎。OK， 譬如啦你可以 set 到時間就話接近公車尾班車。完。你明白嗎？即係可能當啦佢住橫江，你約佢去布吉。 咁你就都係龍江區啊。 咁你就睇下同佢拖拉到呢公車完。 完啦。 冇公車。 冇地鐵啦。 冇地鐵啦。 係啦。咁的士啦， 咁咪算吧，咁咪走，咁咪就算吧啦。 但咁樣你會唔會住租定酒店成定點樣呢？好簡單，我一定租定酒店先㗎。因為冇呢我都要租咗酒店。 自己瞓啦嘛， 你都瞓 㗎。你都要 瞓打的去黃光咩 人 啊。 咁你譬如即係成贏即係中嘅機會其實都係五波㗎喎。其實某程度 係唔係叫雞㗎嘛。 OK， 我知道。我繼續問一問同埋問下你哋。其實成功率是佔幾多少 呢？好靠自己表現，臨場表現，有沒有講錯嘢，有沒有講唔覺意激嬲咗佢，又或者你又或者佢臨時有啲嘢突發，心情唔好而媽到你唔知係咪先，咁呢啲嘢睇你個夠唔夠傾得到熱 烈，即係有一種冒險啊。即係其實譬如嚟講，我哋用 QQ 啊、微信啊呢種做法呢，約嗰啲卡劇出嚟呢，其實每一樣嘢都有一個，每一個個案都有一種冒險嘅嘅成分喺裏面嘅。 有啲女人唔上房㗎，撲街。 即係公園㗎嘛。 我要拉佢上去按摩，撲街，知依家按摩係冇得鎖門㗎嘛。即係做個嘢。 OK。 嘩，屌呀咩。 咁其實唔驚㗎，佢冇人會特登敲門㗎。佢凌晨兩三點 係有變咗你自己同埋佢覺得那個 target 覺得就話唔閂門，喂，好似即係驚有人撞入嚟啊咁樣，又好似唔係咁慣。 又驚人裝下啊嘛，即係。 頂啦，有幾耐？十五分鐘，你知唔知？即係咁巧都俾人裝到，你都要大撚死啦！ 我都試過拉布吉，哇！跟住條女冇帶身份證喎，開唔到房喎。 有 幾人高張啊？你係咪先？跟住去 可能佢有，佢唔拎出嚟啫。 好多都係，好多係。 咁跟住開唔到房，跟住。死啦！屌，点做？咁我都要瞓觉噶，咁咪捉佢上去按摩。 系 哇，按摩嗰度点啊？扑住扑街在， 按摩厕所喺按摩厕所就喺出边嘅。 嗯，屌，即系冇得走啦，冇得玩啦。 有，卒之都玩到，不过就真系。真係成晚都瞓唔到覺。 但係嗱，講真一樣嘢， 即係以前好啲嘅，以前可能毛巾遮撚住嘅，而家就冇撚咗啫。 冇啊，以前唔係以前嗰個每個年代嗰個處理方法都唔同嘅。 條女肯啊，都有好多客觀環境搞得到唔得㗎。 即係你嗌十次就肯出到嚟，甚至上到去瞓緊個覺嘅都可能唔得。即係甚至如果你譬如住到酒店，去到馬攬。會唔會又有失敗過呢？ 有啊。 例如呢，講你聽下。 即係嚟講呢，去到我講返呢，就係話摸曬啦，抄曬啦。 嗯。 啊 係唔俾。 埋門一腳係都唔俾。 唔俾你屌。 係係唔俾。 依家佢覺得唔係。 唔係仲有一樣嘢。 你俾錢得啦。 唔係。佢會問你。你娶唔你同唔同我結婚 ?OK。 嘩嚇到你教到叔啦。屌唔係你唔得啊。你讲一句嘢就即刻缩啦！ 你每个其实藉口都话考虑下啦。而家唔系谈论呢个问题啦。 唔系 一问呢个问题，佢老母点解？ 即系嗱，嗰阵时系几年？ 即系我都有一招嘅。你一问我呢个问题，好似神三妹咁啊！一问我呢层问题，请你老母咩打我 K 轮先啦！屌你老！ 而家就成啦，而家就话，屌你讲一问题，即刻封你嘅嘴，即刻搞你啦，仲 搞你都废卵事啦！ 屌你！仲嗰阵时呢个 case 系几年前嘅。 OK 啊！屌你问，哇！窒一窒，坐一坐，乜都缩晒啦我。 O、okay, K， 我都试一次，哇！嗰次点啊？好似系带佢上自己屋企搞， 啊， 即系大陆嘅。 系啊，我就系想问你香港定 大陆屋企搞。跟住讲下咧，跟住佢话，讲下我哋将来点，或者讲下佢屋企，即系佢乡下啲楼价好平嘅啫。 咁喺张床里边谈到将来人生啊？你 咁我好似忙紧啊嘛，我唔挂住封，我唔得闲封佢个口啊嘛。跟住我 封咗下边啦佢， 封咗下边。 跟住我即刻掹翻出嚟打飞机落地下捻走啊 ！OK， 你有冇搞捻咗啊？ 我搞捻咗， 你搞捻咗， 系冇搞捻咗啫， 冇得出嘢。 哦，屌 你咯！ 唔系突然间嗱，阿牛即系嚟讲， 因为其实某程度有一样嚟，你哋去用利用 QQ 去。或者微信去搞人妻或玩人妻啊，或者玩 money stand， 你永远都系唔，因为其实唔同我哋，我唔同我哋去唱 K， 我唱 K 嗰晚，即系我实有咁滞嘅， 系 九成九嘅，即系失败 case 咁耐咧，我都得一个，都唔系我，都系啲 你朋友啦， 朋友啦，即系会失败啫，吓，即系冇閪屌啫，因为其他全部都有嘅，即系睇下你点样啫嘛，我上命率系100%嘅， 吓， 我喺战男节目嚟讲，即系而家系都系上命率99%嘅，但系你要搵 one night stand 同埋人妻，你上命率就真系低于30%，我觉得， 哦，30% 咁啊，但咁我譬如我就翻大陆，我唔系见一个噶嘛，我可能系话一日见三个。 做咩可以有第三個呢？ 佢得㗎佢。我哋又係即係你講聽完佢故事就 出得㗎。你 lunch 一個跟住你可能晚飯叫兩個都得㗎。 如果 lunch 嗰個你覺得 OK 㗎佢而家個 lunch 嗰個唔肯走㗎你咪晚飯嗰個放佢飛機囉。 所以嚟講一定要人妻。因為人妻一定要湊仔。 屌你唔係咁我話返大陸咁我返大陸可能見親戚見朋友。啱啱啲親戚拉我食飯得唔得啊？ 得啦自己。 我就唔撚得。 即係執嘢就可以走啦。 唔係咪最多要約聽日再執多一劑囉。 嗯都可以可以 嘅。 好 ,ok, 咁差唔多啦 咁快啦咩。 而家你知佢做節目呢好輕鬆㗎。嗱我想同問下大家啦你哋節目係而家又講咗係逢星期四晏晝12點鐘出街啦。咁你打算係做幾耐先呢個節目因為講真你哋唔會可以做得好長期㗎我覺得。 咁好攰囉我係揼石仔呀。 你啲因為你哋可能 我真係唔係溝雞呀。 一次過之後跟住可能又要儲返啲貨咁樣。你大概第一季啦第一季你可以做到幾多集呢 長陽九九十三啦。 十三集啊。 得。 12至13啦一季嚟講啦12至13啦。咁就咁其實呢你哋嘅節目呢有啲 feedback 嘅。咁我可以因為我俾咗人聽先嘅其實保證到。 啊俾咗人聽㗎。 啊陆聽咗㗎啦。啊唔關我事㗎因為阿陆呢係control我 server 㗎嘛。佢可以自己攞抽嚟聽㗎。 哦，佢其實佢聽曬我所有節目 嘅，佢嗰啲就叫做咧嗱，就檢定啦。 係啦，佢其實聽過曬嘅，我未出街嘅節目，阿陸都佢有能力聽到。咁樣阿陸就俾個意見我哋咧，就話你音質咧都差少少。咁其實佢有講啦，佢個 feedback 其實我都會俾你哋嘅。嗯，阿陸個 feedback。咁但係你會唔會嚇整靚啲聲啊，或者諸如此類啊，咁樣會更加多啲收 入。喂，如果啲專業人士俾意見，我梗係要聽啦，係咪？即係起碼我當呢個節目係我哋嘅有聲音嘅叫日記啦，或者回憶錄啦咁樣。當我哋譬如過多廿年啦，捱到冇撚曬嗰陣時候，攞翻出嚟聽係一個幾甜嘅。 OK， 你叻啲啊！ 其實講極都講唔完嘅。OK， 好。 咁啊，都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節目完之前，咁都要賣下廣告啊。都係小弟咧，而家係代購緊神山虎。咁當然啦，錄嗰時候咧都啲貨都未翻嚟。OK， 但係咧。要買嘅話你記住啦，留意公告，其實公告應該出咗㗎啦。OK， 咁啊喺返我哋我個鐵南俱樂部嘅網頁裏面個公告，或者可能 Facebook 啊嗰度你接觸得到嘅話，你過嚟買啦。OK， 咁啊有曬係有應該有曬資料喺度㗎啦。好，咁啊 神山虎啊， 神山虎白咖啡。OK， 你 神山虎白咖啡。 係啦，咁啊你要買嘅話呢，可以隨時同我講嘅。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好希望其實都講唔曬㗎，或者你聽或者 點會講曬 講得曬啦，講冇乜講咗好多好多嘢 分享下啫。 因為你淨係講壯陽產品啦，其實講真啦我都未同金爺食撲街，金爺 是但啦， 仲要經驗，而家仲要多隻新產品神山虎，因為金爺飲過㗎啦，係咪先聽啊 ？OK， 咁其實某程度都可以係睇下點樣啦，下次有機會。 一齊約出嚟品嚐啦， 出嚟傾下，即係因為搞人妻其實某程度都可以借助一啲輔助性嘅產品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尤其是搞人妻，尤其是 one night stand， 你嗰日表現得唔好 ，OK， 冇下次噶啦，一定冇下次噶啦，冇得玩噶啦，冇得再玩噶啦。當然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再玩啦。是先 如果去到好似金爺咁一日要三次嘅，你咁有啲輔助性 係囉， 唔得㗎。係 囉，所以 咁就拐杖 啊。係呀，有冇機會下次可以再訪問你兩位啦，咁再講下一啲壯陽嘅產品啦。呢次係講都係皮毛㗎，想聽真正嘅內容呢唔撚使講㗎啦，都係聽返 星期四晚星期四嘅中午 啊， 順 Q 得夠。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啲錄曬㗎啦都要講句啦，一係錄曬，我錄咗錄節目嗰度唔記得講新年快樂同埋聖誕快樂啊，咁啊我補足網友我預祝咗網友聖誕快樂同埋新年進步啦 ,ok? 做東開心 做東開心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講返神獸山莊係錄好㗎啦，神獸山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啦 ,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棉，它除了九仆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來又沒有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萨卡棉刁民牛極力推介。